让他不愉快的人，也许这就是愿意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做暴君的原因吧。 假如柠檬草为陌生的人送上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Everybody's on the same page, no new chapters will never change.Everybody wants to be cool, yes they do, and I'm just like them, but I won't be no fool. I guess I could waste all my time and my money just trying to look right, but it doesn't change who I am in my heart if I look like a dime. So I want you to close your eyes into the world

是难以忘记那个笑容。 你的出现是我唯一的心动，我心里对你的想念充满每一天。 滴答滴答，时间在转动，滴答滴答，我希望你懂。每当闭上眼，脑海都是有你的梦。 一起欢笑一起疯，越相处越感觉 I love you。 随着习惯像独角拥有有你的快乐。 起风越相处越感觉 love you， 每分每秒陪伴你的苦乐。 不知不觉我爱上了他，想方法去表达，勇气你在哪？那么多的人家阻挡不了我对你爱的想法。抛开那些绚烂的浪花，我只有想为你把所有冰冷融化。就这样这一生中的每一个冬夏， 那一天遇见你，你的与众不同，就像一个天使，难以忘记那个笑容。 你的出现是我唯一的心动，我心里对你的想念充满每一天。 时间在转动，滴答滴答，我希望你懂。每当闭上眼，脑海都是有你的梦。 一起欢笑一起疯，越相处越感觉 I love you。 随着习惯像独角拥有有你的快乐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不购物，不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账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我们冲来， 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小琥。 有一句话很好，说努力呢不是为了要感动谁，也不是要做给谁看，而是要让自己随时有能力跳出自己厌恶的圈子，要有选择的权利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。 爱了就别伪装，迷失了也别彷徨，不管未来怎样，你 保持坚强。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，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。 Thank you. 现实叫做岁月的痕迹，还敢不实际，这骨气叫窒息，不到勇气，热血年轻，绝不放弃，至少有感动会灿烂回忆。手机里你的叹息是耳朵里的阳光， 有时候呢，拥有美好的时候，我们却不太懂得经营，后来遇到复杂的事情才感念从前的纯粹。也许成长确实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比如说以前的感情，年少的懵懂，我们大多输给了人性。

期待下一秒的惊喜。陪你走到底，只要你愿意，没有勇气开。 画面固然是精彩的，而声音却更富想象，我们的心情也可以用音乐来撰写。这一期的九六九城市风幕就到这里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感谢你的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若你纵识

春天年年不约而至，而每一次抵达都是满眸的惊艳，每一次到来都是永如初见。时光可以变老，爱情可以变淡，而春天在我们的视觉里永远是初见的嫣然。春天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场又一场的花的盛宴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，切莫辜负了这大好年华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假期将至，走啊，喊上几个知己，踏春去，赏花去。 我和你手牵手，说要一起。 黑秋。